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1集《月黑风高夜》。卧龙寺的山里，傍晚天色渐黑的时候，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雨水斜卷着寒气扑面而来。谷雨把窗户掩上，看着沈庙说道： 姑娘仔细，莫要着凉。 金哲替沈庙披上披风，忧心忡忡地开口道： 山路本就不好走，若是雨下一夜，明日一早上过霄后不知能不能启程，泥泞路走起来说不准还得在这里多歇一天呢。 多歇一天便歇一天， 谷雨笑了。 此处风景甚好，环境也清幽，总好得过。 他将剩下的话咽回肚里，想来说的便是比神府那些虚与委蛇的人要好。沈庙坐在桌前摆弄棋局，如今他越发的爱下棋了，可惜身边的几个丫头并不会，是以他总是一个人对弈。偶尔谷雨和金哲也会觉得奇怪，自家姑娘在一个人对弈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流露出一些奇怪的神情，让人看了心中发寒。门被推开了，桂嬷嬷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，手上端着一些吃食，笑道： 姑娘，这是寺里的斋饭，虽说都是素斋，可卧龙寺的素斋都是不错的。老奴还特意去要了碗水晶桂花羹，大姑娘和二姑娘都已经用过了，都说不错嘞。 哦，放那儿吧。桂嬷嬷热络地端起碗来，就要递给沈庙。 哎，姑娘最好趁热吃，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 嬷嬷急什么？ 金哲不着痕迹地将桂嬷嬷手中的瓷碗接过，笑道： 姑娘不是说放那儿了吗？方才还有些不舒服，等过阵子再用。 桂嬷嬷心中有些恼火，却见沈庙对金哲的话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，暗中咬了咬牙。从前沈庙都是以桂嬷嬷的话为重的，若是桂嬷嬷和几个丫头起了争执，必然是先责罚丫头的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金哲、谷雨这几个丫头却得了沈庙的脸了。正在沉思的时候，听得沈庙突然道：嬷嬷陪着我也已经14年了吧。桂嬷嬷心中一跳，看向沈庙，沈庙恰好也看过来，一双清澈的眸子一如既往，仿佛稚童般纯真。桂嬷嬷也是一阵恍惚，不知不觉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孩长成了粉雕玉琢的小姑娘，长成了现在面前亭亭如玉的少女。桂嬷嬷心中有些感叹，当初沈信夫妇常年征战沙场，嘱咐他好好的照顾沈庙，居然一晃14年就过去了。沈庙轻声道：自来嬷嬷就跟我亲近，记得有一回夜里我发热，外头也像现在下着雨，府里拿着帖子去请大夫，迟迟不来，嬷嬷担忧，自己跑出去寻，结果路上摔了一跤，摔破了头，却还坚持着去寻了另一个大夫过来。桂嬷嬷一愣，神情不由得柔和下来。 姑娘还记得这些？ 自然记得，嬷嬷伴了我10余载，爹娘都不曾有嬷嬷伴我的10日多，我将嬷嬷视作亲人。 哎呦，姑娘折煞老奴了。 桂嬷嬷心中感叹，倒没料到这阵子一直对他冷淡的沈庙今日会突然这般亲近，感叹之余心中倒是升起了一股不忍。人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，最初沈信夫妇让他成为沈庙的嬷嬷时，那时候他的儿子还未娶妻，也未曾有孙子，自是将沈庙看作是自己的孙女儿，也有过真情相待的时候。不过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沈庙毕竟不是他的亲孙女儿，而大房也允诺，若是事成，他的儿子一家都能受益。富贵险中求，况且沈庙的确不能为他带来什么。桂嬷嬷的眸中神色变了几许， 终究还是笑着说道： 哎，姑娘，天凉夜重，还是早些用过饭歇息的好，待乏了点一根熏香，美美睡上一觉，明儿个早上上柱香为夫人老爷祈福才是好呢。 多谢嬷嬷挂怀了。沈妙也笑了，只是笑容似乎含着某种意味不明的东西。嬷嬷先下去吧，我自会用饭的。桂嬷嬷还想多留一会儿，可见沈妙一副不由分说逐客的模样，便只得讪讪然地退下。他退出房后却没走远，而是走到窗户下仔细听着里头的动静。屋中片刻后响起谷雨的声音： 姑娘，饭菜要凉了。 摆饭吧。 紧接着便是一阵碗筷叮咚的声音，似乎有人坐到了桌前吃东西。惊蛰问道： 姑娘觉得这桂花羹可还好？ 不错。 沈妙的声音响起： 很合口。 那便多吃点。 谷雨笑着说道。听了好一阵子，沈妙似乎是吃完了，屋里响起一阵收拾碗筷的声音。谷雨端着石篮走了出去，只听得惊蛰问道： 姑娘还要看会儿书？ 有些乏，再看一刻吧。你去将熏香点上吧。 沈妙的声音蔫蔫的。桂嬷嬷直起身子，深深地松了一口气，扭头再看了一眼那窗户，走出了院子。待出了院子还忍不住回头喃喃低语道： 姑娘，莫怪老奴心狠，大夫人要对付你，谁也拦不得。 待桂嬷嬷走后，却没有看见身后出现了一个男子身影。他瞧着桂嬷嬷匆匆离去的背影，面上泛起了一些愤怒的神色。屋中，惊蛰忧心忡忡地看着沈妙： 姑娘，谷雨已经出去了，奴婢还是不明白姑娘究竟想做什么。 不知为何，惊蛰的心中总有些不安，仿佛在这静谧的深山之中将要发生点什么似的。 姑娘方才做那出戏骗过桂嬷嬷，难不成桂嬷嬷有什么把戏？ 而沈妙对桂嬷嬷那一番和颜悦色的话让惊蛰紧张不已，生怕沈妙若如从前一般对桂嬷嬷言听计从。沈妙看着那燃烧跳动的灯花，细小形成的火花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同外头淅淅沥沥的雨声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假装吃东西，假装点熏香，不过是权宜之计。至于为什么要和桂嬷嬷说那段话，倒不是因为她心软。复仇的这条路谁也不能回头，不是从前有过恩就是日后犯错的理由，恶人永远不值得怜悯。那些就如同后宫中赢家对输家说的话一般，断头前的上路言。他轻轻合眼： 姑娘，现在做什么？ 见沈妙不回答他的话，惊蛰只好换了个问题： 等。等什么？ 少女眼睫微动，唇角轻扬：等月黑风高夜，杀人越货时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